可能一般人想，哎，静岛，那我就坐船呗。 对啊， 大不了这个科技非常发达， 嗯， 啊，我们这个坐什么跨江大桥之类的， 嗯， 啊，陆路过去，其实还真不是，是吗？ 对，而且这个甲鱼岛呢，因为它不是位于大海嘛，是位于这个北汉江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岛，它其实呢是和陆地有一点相连的， 啊， 所以不用 就可以走上去， 哎，对对对，不用坐船你也可以到过去， 嗯， 但是呢如果走着去的话就不是没意思了嘛， 哦， 我们可以从 爬着去吗？ 爬着去，从天上飞过去。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怎么回事？是可以利用这个高空飞索， 啊， 对，可以过去，非常非常刺激有趣。 这个入场方式很不错啊， 哎，对， 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闪亮登场。 是， 下期节目丽华也飞进来吧。 好吧，好吧，太希望了。 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啊，我觉得这个速度与激情的感觉，就是在这个入场的时候 是， 可以体会到， 已经开始了， 应该是很快吧？ 很快，很快， 嗯。 这个高空飞索的时速会高达80公里，嗯，对，左右。那基本和汽车的一般的这个 高速公路上的最低限速差不多， 对，差不多了，对，非常刺激。而且这个高空飞索总长呢为640米左右， 嗯， 算是很长了。那，从头至尾啊，飞过去呢需要飞过去需要1分20秒左右的时间，非常非常有趣。 嗯，描述的很准确吗？ 哎，对，1分20秒，对，飞过去， 啊， 是 啊，我觉得这还挺快啊。 嗯， 如果您恐高的话，稍微克服一下， 对，一闭眼就过去了。 对对对啊，你看这个，我觉得比起这个步行入场的话，你这样的话会更有存在感， 是不是 ？大家都体验一下飞进去哈，啊， 没错。 那在岛上呢？这个岛呢就要比入场的时候要安静一些， 嗯， 要更这个疗愈一些了。它没有那么刺激， 对。 因为在这个岛上呢，纯属这种纯天然的感觉， 对对。 你可以散散步， 没错， 可以骑骑自行车， 哎，对， 都是非常非常放松的一些活动，对吧？ 是是。那这个甲鱼岛呢，是和这个山， 嗯， 还有这个江。还有花和树，各种植物，就是也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大自然。 对对对， 你可以把它想做一个休养林了。 嗯， 对。然后还有这个甲鱼岛周边还有4公里左右的这个水边的这个散步路， 哦， 非常非常美丽。嗯， 你看看这个有山有水，这就是我们就印象当中最佳的一个自然景观。 没错没错，刚才朴主播也说过这个自行车嘛， 嗯， 也可以，也有一个专门借。租借自行车的一个地方，有专门儿童骑的， 啊， 大人骑，成人骑的，还有就是一家3-4口人一起骑的，4个人乘的一自行车， 嗯嗯，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美食， 嗯， 还有植物园等等都在这里啊，可以享受。刚才不是说就是不用坐船也可以过去吗？但这里有专门的就是可以乘船的，让你做一个坐船体验的一个设施， 对， 不要遗憾，对。 很齐全啊，除了坐这个火车去不了以外，哎，坐火车也行，您可以提前坐火车到嘉平郡，然后下车， 没错没错， 坐汽车，然后再步行，嗯，再飞进去，哎呦我天哪，一天的旅行，您所有的这个交通方式， 对， 都体验了，很不错啊。 嗯， 刚才提到这里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不错， 嗯， 因为大家知道秋天里呢，也不是这个草木凋零，有很多花也是在秋天里开的， 啊， 尤其这种野菊花啊， 嗯， 五彩缤纷的，挺漂亮的， 嗯， 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花儿都开了，嗯，您可以在这里或是漫步， 没错， 或是骑行，在这美丽的小岛上转一转。 是的， 啊，没有什么词了，就转一转吧，别有一番风味哈，啊。 没错， 啊，那来到甲鱼岛呢，一定得体验这个露营，还有参加爵士音乐节，这是我们一直一直强调的。 嗯， 尤其是这个爵士音乐节啊，刚已经为大家铺垫了，接下来呢， 嗯， 也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没错， 真的是非常特别有名的。活动 没错没错，特别有名的， 嗯， 如果就是大家就秋天来到韩国的，我建议大家真的就喜欢音乐的朋友一定要去一次这个甲鱼岛， 嗯， 那每年韩国的秋天呢在甲鱼岛都会举行这个爵士音乐节， 嗯， 那今年呢是第15届爵士音乐节开启之年， 哦，嗯， 那爵士音乐节会举行为期3天的这个活动哈， 嗯， 那直到去年呢这里累计游客数达到了200万名，嗯，你说说这个节目， 对，小小的岛， 嗯，真的非常有名， 对， 那这个爵士音乐节呢是在过去2004年开始第一届的这个音乐节，然后它就开始越来越有名了， 嗯， 那直到08年呢还有10年呢被评为韩国最有就是最有潜力就是最有 代表性的 这个庆典之一， 嗯， 那在2011年和13年被评为优秀庆典， 嗯， 那之后呢还被评为最优秀庆典等等， 哦， 在韩国庆典上当中非常有名， 对，它应该是这个顶尖级的一个 顶尖级的了， 音乐节了啊， 嗯， 我觉得这个鳖岛呢可能也就是甲鱼岛， 嗯， 它可能也是因为这个音乐节而变得更加有名了，全球闻名了啊， 嗯， 丽华我觉得应该是喜欢这种